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笑了，他想开个玩笑，也想吊一下柯克的胃口。哎，你想听什么？真话还是假话呀？柯克立刻正色道，当然是真话呀。红军也就一本正经地说，我在 ICE 的时候啊，感觉是在和三家威希尔公司竞争。柯克歪了一下脑袋，眉毛扬了起来，看来他是在琢磨红军话里的含义。红军便说得更明白一些，威希尔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三个团队实际上很少合作，各自专注在自己的区域里，而且这三个团队之间似乎是在暗地里竞争。我曾经感觉到，比如说当 ICE 和威希尔公司北京在争夺一个北京地区的客户的时候，似乎威希尔上海和广州的人在心里面更希望是 ICE 赢，而不希望是看到威希尔北京赢得项目。柯克愣住了，慢慢地把酒瓶放到桌子上，嗓子里发出表示惊讶的声音，哦，然后苦笑了一下说，我真希望另外两个办公室的威希尔人没有帮助你们击败他们的同事。红军也笑了一下说，当时他们的确也帮不上 ICE 什么忙，因为威希尔的三个团队互相都不信任，他们各自的保密工作做得都很好，我们从一家威希尔办公室很难了解到另外两家办公室的信息。柯克却根本笑不出来，而是独自沉吟着，看来他们当时的确想帮你们，可是没有做到。然后他又抬眼看着红军说，这究竟是文化的问题呢，还是组织结构的问题？你们中国人经常会这样内部竞争吗？红军的脸刷的一下红了，他自己都能立刻感觉出来，柯克的确是对政治很敏感的人，而且他绝对不是对中国一无所知。红军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起来，缓缓地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也承认，在我们中国人中间倡导合作、开放和共享，似乎比不少其他地方的人要难一些。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太多吧，所有的资源，包括生存空间都不够用，所以人们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感。假如不去争、不去抢，自己可能就没有机会生存下去了。每个人在头脑里都有意无意地划分着三个圈子，自己的敌人、自己的合作伙伴、与自己无关的人。自己的同事不一定就是合作伙伴，有时候啊，恰恰同事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所以不少人会热心地帮助陌生人，因为陌生人与自己无关呢，与自己没有威胁，但是却不会去帮助自己的同事。所以啊，在制定组织结构的时候，必须想办法尽可能地消除内部争斗的起因，而不是鼓励内部争斗。假如不能在目标和利益上使同事之间能成为合作伙伴的话，也不要让同事变成竞争关系，因为很难保证他们之间会健康的竞争，而不会恶意的竞争。柯克全神贯注地听着红军的分析，不住地点头，一直等红军说完了，他才接着说，事实上人类的本性都是如此啊， 不单是中国人喜欢内部争斗，中国人也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喜欢内部争斗。但是很显然，在威胁中国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红军听出来了，苛刻的前半段话是要表明自己对中国人没有偏见，不想让红军因为他刚才那样问问题而不舒服。而苛刻的后半句话明显的是在指责 Jason， 因为他觉得正是 Jason 一手造成了威胁尔在中国的三个办公室之间不仅没有合作，反而可能有彼此拆台的情形。到这个时候，红军心里一直悬着的石头才终于落了地，他踏实了。在柯克说这句话之前，红军一直担心，假如 Jason 知道了红军这次和柯克谈话的内容，红军在威胁尔的日子就走到头了。红军刚才向柯克讲的大量对 Jason 不利的话，虽然大多是事实，而且是对事不对人，也没有添加红军个人的感情色彩。但是红军并不清楚柯克会怎样利用这些东西，他也不清楚柯克在利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不会顾及红军的利益。红军刚才是在赌，他首先压的是柯克是个理性的人，是按常人的合理逻辑思考和行事的人。其次，柯克还要是一个可靠的人，说话谨慎，不会无意走漏口风。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柯克需要红军，他不会在和 Jason 的交锋当中出卖红军。柯克刚才的一番话让红军相信柯克对 Jason 的不满与 Jason 对柯克的不满是同样强烈的。柯克和 Jason 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柯克不会用红军来和 Jason 做交易。红军的头脑高速地运转着，但嘴上却一句话也没有说，脸上也很平静，因为柯克刚才的最后一句话既然明显的是在说 Jason， 那红军此时说什么都不合适。柯克从桌上拿起啤酒瓶，但并没有马上喝，而是问红军 Jim， 你觉得威胁尔亚太区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帮助威胁尔中国公司？红军马上连着摆手说，好，不不，这个问题你应该问 Jason 的，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合适的人。柯克摇着头，握着酒瓶的右手伸出来，食指离开酒瓶翘着，指向红军说，我是在问你 Jim， 我知道我是不是问对了人，你必须回答我，现在就回答。红军看着柯克，柯克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他的声音当中却含着明确的信息，柯克是非常认真的。红军只好不再推脱，他想了想说，我在 ICE 的时候，在和威胁尔竞争的项目当中，好像没有发现威胁尔的团队中有威胁尔中国公司以外的人，而 ICE 常常有从亚太区、美国总部甚至欧洲请来的行业顾问还有技术专家，他们的确有很多的经验。中国的客户面临的问题，他们在其他地方已经遇到过并解决过了，这对中国的客户很有价值，这也是他们选择和像 ICE 还有威胁尔这样的跨国公司合作的主要原因。但是威胁尔好像没有让中国的客户看到威胁尔在全球有丰富的经验还有资源。听到这儿，柯克立刻就说，我们愿意帮忙，帮威胁尔中国就是帮我们自己，但是威胁尔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标示过他们需要帮助啊。红军刚张了张嘴，可还没说出来就被柯克摆着手制止了。可可接着说，你不用讲，我也相信中国市场的潜力，我也相信中国客户对威胁尔产品的需要， 我相信中国能为威胁而贡献很多很大的合同，甚至最大的合同。 Jim， 不是我不重视中国，不是我不想帮助，而又是因为 Jason 不让我或者别人帮助他。我猜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不相信我，他怕我派去的人了解太多威胁中国公司的事情。第二，他不相信他自己，他没有信心赢得大的项目，所以他在每个项目上都不敢投入，更不敢请求亚太区甚至总部的资源来帮他。他担心输掉项目后没法交代。红军越来越领教到这个澳大利亚人的厉害了。科克对 Jason 的分析的确是一针见血。红军还感觉到科克是一个比较坚决果断的人，他目标明确，言语中没有丝毫的扭捏作态。当他觉得红军是个可用和可靠的人才时，他会不加掩饰地直接让红军明白这一点，而不会绕圈子打哑谜。说到这儿，科克的话题一转，又聊到了红军本人身上。他问红军， Jim， 告诉我，是什么使你下的决心让你决定加入威胁的？问完了，科克便用期待的目光看着红军。红军笑了，脸不自觉地红了。他缓缓地，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似的说：“哼，因为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这句回答大大出乎科克的意料，他呆住了，好像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而后又似乎在琢磨着这句再简单不过的话的深意。最后他忽然间哈哈大笑了起来，手情不自禁地拍打着椅子的扶手。等他停住了笑声，嘴角仍然带着笑容说：“哼， Jim， 我喜欢你，我很喜欢你的风格，你很坦率也很聪明。”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是对你自己和威胁尔的善意的嘲讽，也可以理解是对你自己和威胁尔的最大的肯定。和你聊天我真的很开心啊。红军仍然笑着，一副不卑不亢的表情。看来科克已经觉得聊得差不多了，只是还想再闲聊几句，便随意地问了一句， Jim，你来威胁尔还不到一个月，怎么样？有什么让你觉得不习惯的吗？红军想了想，他想再一次用半开玩笑的方式做一次试探，他也不太确信他这么做的分寸是否合适。但是今天和科克的谈话让他似乎觉得可以毫无顾忌，科克好像就是要让红军把内心深处压抑着的东西都张扬出来。红军想到这儿就说：“哦，我呀，还是怀念我以前坐飞机可以坐商务舱的日子。”科克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一脸严肃盯着红军的眼睛，盯了足足有好几秒钟，才非常郑重地说 ：“Jim， 请你向我保证，你不会转而习惯于去坐经济舱。”我相信会有一天你又会重新开始做商务舱的，我希望这一天的到来比你和我想的都要快。红军是在星期六下午从新加坡回到北京，星期一早晨刚走进威胁尔北京的办公室，他就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红军对自己说，还是先忘了新加坡的会，更应该赶紧把和科克的谈话都忘掉脑后去吧。红军很清楚，他现在首先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在威胁尔先站住脚生存下去，然后再用不断的成功为自己搭出向上爬的台阶。 Jason 好像也根本没把新加坡的会放在心上，他只是在星期一上午来了一个电话，客套地问了一句是否一切顺利。红军说还好，没什么不顺利的。Jason 就又说了一句， 怎么样，我没有讲错吧，是不是很无聊啊？ 红军知道 Jason 只是在发泄他的情绪，并没有想听自己说什么，便只是呵呵地笑了一下。看来 Jason 并没有想请红军传达会议精神的意思，而红军其实也想不出这次会议有什么真正的精神可言。唯一的一点收获就是那个晚上和柯克的一场交谈，但是交谈的内容乃至有过这么一场交谈的事是不能够让 Jason 知道的。 Jason 似乎早已料定红军会比较认同自己事先的判断，便再也懒得提这个无聊的会议，随便和红军嘻嘻哈哈了几句便挂了电话。红军可丝毫没有嘻嘻哈哈的心情，他得和他手下的三个兵开会了。他刚一来威希尔上任就让他们都做好准备，他要听他们介绍目前各自在做的项目。如果不是冒出来这个去新加坡开会的事情，他自己布置的这个会早就该开过了。也好，让他们几个能多几天时间准备，希望不至于太糟，红军心想。四个人坐在红军的小办公室里，拥挤得像是沙丁鱼罐头。红军觉得这样也好，起码先打消了他和他们在物理上的距离，再打消心理上的距离就容易多了。还不到半个小时，红军就知道自己曾经有的希望和幻想都破灭了。他明白了，即使再给他们三个一年的时间，他也休想从他们嘴里听到让他自己满意的项目汇报。刚开始，当红军召集他们三个一起开会的时候，郝毅和杨文光都愣了一下，弄得红军也愣了一下，便问，怎么，有问题吗？郝毅和杨文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用眼神互相推脱了半天，最后还是郝毅怯懦着低声地说， 几个人都在一块儿开啊，我们还以为您是要分别听我们的汇报呢。 红军明白了，他们没想到会四个人一起讨论各自的项目，便说，没关系，大家都是同事嘛，咱们这么小的公司，这么小的团队，没什么要担心的，大家都靠得住。红军当时还觉得这两个人还有些保密意识，不愿意把手里的项目拿出来被别人了解。后来红军才意识到，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那些项目实在是拿不出手。三个人都在红军的办公室里挤着坐下了，外面的人想进来恐怕连门都推不开。红军笑着目光从郝毅扫到了杨文光，又扫到了菲比，然后再往回扫，开口说，怎么样，一直想听听你们说说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出出主意，看看怎么做更好。我呢，也很想和你们一起去见客户，咱们都是销售嘛，应该很容易沟通。怎么样？谁先说说？郝毅和杨文光又开始了他们非常默契的你看我，我看你的交流方式，像是用目光玩着太极推手。菲比闪着眼睛，一会儿看一下红军，一会儿又看一下他右边的郝毅和杨文光，嘴闭着。可是红军仿佛听到菲比的眼睛在说，他们男生为什么不先说呀？这么沉默了一阵，红军刚要开口点将，郝毅说话了， 我把我的项目情况做了一份 Excel 表格，想到的就都写在表里了，您可以看一下。 说着他便递给红军一张表格。红军把表格接过来拿在手里，很快扫了一遍，看到大约有十多个项目， 分别列出来客户公司的名称、公司的大致简介。好意在这些公司里的联系人都是谁，具体的联系方式。每家公司后面都写着三组数据，一个是日期，是好意觉得能和各家客户签合同的时间；一个是钱数，是好意估计能和客户签的合同金额；最后一个是百分比，是好意判断的在各个项目上获胜的可能性。红军没有细看表里的各项内容，而是抬起头看着好意说：整理得挺清楚的，一目了然。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这些项目给我们分别做一下分析，表里已经有的这些基本情况你都不用再讲了，我会仔细看的。这样，你把表上没写的每个项目的竞争情况说一下好不好？郝毅看起来有些紧张，似乎不太明白红军想让他说的是什么，愣在那儿了。红军便又很耐心地解释了一句：比方说啊，你可以挑一个你觉得希望最大的项目，说说看，你觉得要想赢得这个项目，还需要做些什么工作？这个时候，郝毅好像明白了，探过身子，用手指着红军手里拿着的表格说： 哦，这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能赢下来的项目，已经去做了好几次介绍了，他们还让我们给他们做了演示，我们呢也已经把方案书和报价都给他们了，他们说让我等消息，大概月底啊他们就能最后决定了。 红军看了一眼表格，知道了好意指的是排在最上面的那家客户，在末尾的一栏里填的百分数是 80%， 就是好意觉得最可能赢的项目。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英，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看了一眼表格，知道了好意指的是排在最上面的那家客户，在末尾的一栏里填的百分数是80%，就是好意觉得最可能赢的项目。红军刚想说什么，好像忍住了，他只是沉吟了一声，接着问郝毅：“这第二个呢？你也给他标的是80%，你觉得这个项目是不是也有比较大的把握呢？”郝毅立刻回答：“ 是，他们是主动来找咱们的，说对咱们的产品初步了解以后，感觉很有兴趣。”想深入了解一下，他们提出要看演示，我们就给他们做了，他们说印象挺好的，后来他们说想去走访一下咱们的老客户，我给他们安排了，还陪着他们去了呢，那家老客户也帮着咱们说了不少的好话，我觉得效果不错，这个项目啊，我也向 Jason 汇报过，Jason 也觉得这个项目希望挺大的，还特批了折扣呢，所以说客户觉得咱们的报价挺有竞争力的，他们说年底以前肯定会定的，因为时间比刚才那家晚了一点，所以我就把这家排在第二位了。 连着如数家珍一般的说了这么多，郝毅似乎神态自然起来了，眼睛看着红军，等着红军接着问，又像是在期待着红军的赞许。红军笑了，把手里拿着的那张表格轻轻地放在桌面上，忽然问郝毅：“谁给你发工资？”郝毅一下子愣住了，旁边的杨文光和菲比也都愣住了，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快速地瞥了一眼张着嘴的郝毅，就都转过来盯着红军。郝毅见红军依然面带笑容地看着自己，便硬着头皮说：“ 工资都是直接打到我卡里的，每个月海伦发给我一张工资单，您是问这个吗？” 红军便笑了起来，说：“呵呵，这么说是威希尔每个月给你发工资了？怎么我觉得好像是客户给你发工资似的呀？”啊！红军看见三个人仍然一脸莫名其妙的样子，便慢慢收敛了笑容，认真地说：“因为客户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三个人都愣着，郝毅最先明白了过来，脸一下子就红了。红军接着便看出来菲比和杨文光也都先后琢磨出来了，但他不想就这个问题纠缠下去，因为现在不是深入点评他们每个人的时候，更不可能靠说教就能解决他们可能已经根深蒂固的毛病。他也不想再听郝毅说其他的项目了，便把目光转向了杨文光。 Mr. 说说你目前的项目吧。 杨文光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小本子，看来他准备的一些东西都写在本子上了。他说了没几句，红军心里已经有数了，这个杨文光的能力和悟性看来一点儿也不比郝毅强，但红军还是耐着性子听他讲了一个大概，他总不能一棍子把他的几个兵仅有的一点自信心全都打掉吧。轮到菲比了， 菲比把一个很精致的真皮封面的文件夹摊开在膝盖上，用一支圆珠笔在文件夹里的纸页上指指点点着，向红军介绍着他目前在做的几个项目。当红军听见他说到其中的一个项目的时候，立刻变得非常专注了。菲比说， 我现在还在跟的一个项目就是浦发集团。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呢，浦发集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估计他们在软件的预算就要在100万美元以上。对了，我听说 ICE 和科曼盯这个项目也盯了很长时间了，尤其是 ICE， 你和小谭小谭他们应该和浦发的人挺熟的。 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还没有见到他们的高层，我都是和他们下面的一些人打交道。哼，我一个小销售，人家的大老板怎么会愿意见我呢？再说了，我就是见了他们的大老板，我和他说什么呀？还有就是，我和 Jason 提了好几次，希望他能够出面去拜访一下浦发的人，可是浦发的人能抽出时间的时候， Jason 都是在上海，他不肯单单为了浦发专门飞来北京一下，他呀，来北京每次就只待一两天。他让我安排他和浦发的人见面，可是浦发的人不是你想什么时候见就能什么时候见的。所以我挺为难的。现在你来了，我想让你帮我去见浦发的老板，光凭我自己我可搞不定他们呀。 菲比一口气接着说了这么多，红军都想关切地问问他是否需要喝水，一看桌上只摆着自己的杯子就算了，心想以后和菲比说事儿得让他自己端着水杯来。红军等菲比说完就笑着对他们三个人说， 行，那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吧，大致的情况呢我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会分别和你们每个人单独沟通的，好吧？ 红军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他原本计划这个会得开得热热闹闹的，而且要开一个上午，没想到半个多小时就已经让他决定结束了。他起初还想让他们三个人互相分析一下别人的项目，彼此多出出主意，对别人对自己都能有所启发，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现在看来啊，他们都不是臭皮匠。三个人都站了起来，挪着椅子以便腾出空间好把门打开。菲比把他的文件夹抱在胸前，用一只手正搬着一把椅子，听见红军叫着自己的名字说， 菲比啊，你留意一下吧，我和你商量一下浦发集团的事情。 郝毅和杨文光都回头看了一眼红军，便又拉开门走了出去。在门刚被打开的一瞬间，红军看见外面的办公区里有个人正趁着门开的时候往里面张望着。红军看见了这个人的脸，是李龙伟，就是那个做技术的工程师。自从红军来威希尔上班的头一天，李龙伟结结巴巴地和红军打过招呼以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红军还是想不出来为什么他觉得以前就知道这个人的名字，而且他似乎感觉到这个李龙伟对他的兴趣一点不比他对李龙伟的兴趣小。这个时候两个人的目光就正好撞上，李龙伟发现红军在看着他，便立刻低下头走开了。红军看见菲比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便问了一句， 对了菲比，要不要去把你自己的水杯拿过来啊？ 菲比愣愣地看着红军，大大的眼睛瞪着，摇了摇头反问道， 干嘛要拿水杯啊？ 红军笑了解释着，没事，就是想你可能要喝水了。 菲比一听也笑了，双手猛地一抱拳， 结果右手里握着的长长的圆珠笔差点扎到自己的脸，说了一声： 谢谢老板关心，我拿水杯干什么？又不是我要做报告。 红军听出菲比话里的意思，就说：我呀，也不是要给你做报告，要不我这报告的听众也太少的可怜了嘛。咱们俩必须好好讨论一下浦发这个项目。 菲比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正了正自己的身体，右手把圆珠笔握紧了，做出好像随时准备记录的样子。 红军的脑子里在想，究竟应该把话对菲比说到什么程度。 红军从见到菲比的头一面就感觉这个女孩具有很好的心态，或者说心理素质，而这在红军看来是成为一名出色的销售人员的最重要的条件。今天听菲比介绍他做的项目的情况，红军也已经看出了他的经验、能力和技巧的确还非常初级。红军决定毫不保留地实话实说，不留任何情面，菲比的承受能力应该能够经得起他的话。浦发项目目前面临的关键局势也使红军不能再顾及婆婆妈妈的事情了。红军的脸色仍然很温和，甚至还带着刚才的那种微笑，但是话语当中已经带着足足的分量了。 菲比，刚才你说的那些项目里面，我目前想和你谈的只有浦发这一个项目。要和你谈浦发，并不是因为你已经在浦发项目上有很大的机会，恰恰相反，我可以不客气地说，现在威希尔在浦发项目上是没有赢的可能的。我和你谈浦发是因为我相信你的所有那些项目里面只有浦发才是真正的项目，而且肯定会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而其他那些在短期内根本就不会有结果的，甚至永远也不会有结果。我们必须把宝全都压在浦发这个项目上，必须赢得浦发的单子。对了，你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其他项目从你的纸上划掉，从你的脑子里划掉，只想着浦发这一个项目。 红军说完，忽然觉得倒是自己该喝口水了，他端过杯子喝了一口，眼睛始终看着菲比。他也搞不清自己这么啰嗦地讲了一大通，菲比有没有听明白。显然菲比完全听明白了，他圆圆的白皙的脸变红了，原本像机关枪一样的快嘴也卡了壳，手攥着圆珠笔，大拇指的指肚一下下的按着上端的按钮，下意识的把笔尖不断的弹出来又收回去。红军小小的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菲比手里圆珠笔的按钮和弹簧咔咔的响着。忽然，菲比像是被圆珠笔的声音惊醒，脸一下子更红了，简直让红军想起来猴子的屁股那个比喻。红军没笑出来，当前的话题太严肃了，另外红军好像也不愿意把那个不雅的形容放在菲比的身上。菲比回过神来，甩了一下脑袋，好像要把耷拉在脸颊上的头发甩到耳朵后边去，又像是要把刚才脑子里的凌乱也一并甩掉。菲比开口说： 老红，怎么样，忍不住开始要做报告了吧？ 可菲比的这句玩笑既没有让自己，也没有让红军笑出来。菲比接着说： 我知道浦发项目的希望不大，我刚才就和你说了，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见到他们的高层呢，所以就是因为我觉得浦发的单子可能没戏了，我才想争取其他的单子，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吧。 我觉得另外的几个项目里面还是有机会的。你可能觉得我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可是总比最后连芝麻都没捡到强吧。 红军完全理解菲比现在的心情。其实菲比的反应比红军做的最坏估计要平静得多。红军也清楚，另外的那些项目里，如果真的花大力气去做，也可能把一两个项目催熟，没准能签个合同下来的。但是这种合同只会使客户碍于面子，实在不忍心看着菲比等人这么忙活，而施舍出来的小单子，的确也就会是芝麻大的东西。菲比现在追求的是签成合同，就像在麻将桌上打了几圈，一直没胡过牌，一心呀想胡一把，哪怕是小破胡也行。而红军要的不是小破胡，这小破胡对他没有任何意义，他要胡的是一副大牌。红军不想把这一点对菲比挑明，他要彻底打消菲比对其他项目所抱的幻想，同时增强菲比对浦发项目的信心，让他和自己一起赌一把。想到这儿，红军对菲比说，菲比啊，我担心的恰恰是那几个项目连芝麻都不是。那几家公司要么是根本没立项、没预算、没有需求，就根本没打算买软件，只是下面的几个人想了解一下咱们的东西，甚至可能只是他们不好意思明确地拒绝你，所以才和你一来一往地接触着。还有的呀，可能要恶劣很多呢，客户已经拿定主意买别家的软件，但不是都要货比三家吗？他们必须找几家陪绑的，找咱们呀，就是要用咱们去做分母。他们的选型报告里面就可以这样写，经过对包括威希尔等国际知名公司的产品的多方详细调研，综合评估，最终决定选择某某公司的产品。你的所有心血和努力只是被他们用来在报告里面提一下威希尔的名字。还有你看，像刚才好意的那两个项目，他都觉得形势挺好，希望挺大，都估计了至少有 80% 赢单的把握。可我凭直觉就相信，那两个项目咱们都是在陪绑。他一路按照客户的要求把该做的都做了，就等着客户通知他去签合同。可我敢说呀，客户一定会和别人签合同，恐怕到最后都不会通知他一声呢。这些我会自己找好意谈的，你呢就不要和他讲了。你要记住，销售就是一个引导客户的过程，而如果你被客户引导着，这个合同啊一定不是你的。说到这里，红军自己一下子噎住了，因为他忽然想到了和智集团那个项目，他不正是被和智集团和余威一起引导着最后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吗？自己居然还有脸教训菲比。菲比趁着红军顿住的空隙毫不客气地说，好意那两个项目都是你当初和小谭设计好的吧？耍好意是不是就是你在 SE 时候教客户做的？我的那几个项目是不是也都是你们 SE 已经赢定了的？红军还没把自己从和智项目的阴影中拉回来，又被菲比的这番话噎得够呛。他生气了，盯着菲比的大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菲比，我最后说一次，你和我现在是威希尔的同事， SE 也好，小谭也好，是你和我共同的对手。菲比被红军的气势镇住了，其实他自己刚才话一出口就已经后悔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中了什么邪，竟然这样和新来的老板说话。他自己也觉得奇怪， 明明脑子里对自己喊着停，别说了，可嘴里却越说越快，而且不仅说了好意的项目，还傻乎乎地把自己也带了出来。菲比盯着红军，心里还在奇怪，到底应不应该对这个家伙心存敬畏呢？按理说是必须的，可自己怎么对桌子后面的这个人一点都不怕呢？菲比迎着红军的目光又甩了一下头，口气软了很多，可是目光里毫无畏缩的意思。本来嘛，你想啊，你说我在浦发项目上根本就没有赢的可能，其他项目呢，要么根本不是项目，要么就是陪榜，照你这么说，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呀？红军被菲比气乐了，他暗自检讨刚才自己的一番话还是说得重了，菲比就算是再有承受能力，也受不住被别人说的是一无是处啊。而且红军意识到自己只是把面前的菲比当作是手下的一名销售人员，而没有把她当作是一个女孩。红军面带微笑，目光柔和了很多，刚才是为了打消菲比对其他项目的幻想，下面就该给菲比打气了。红军说，大小姐，把我的话听清楚了再交换好不好啊？我说的是现在咱们在浦发项目上没有机会，不是以后还没机会啊。如果我觉得浦发一定不会买咱们的软件了，我干嘛还要和你全力以赴地去争这个项目？我有病啊。红军稍微顿了一下，看看菲比的反应，见他没有插话的意思，看来觉得没有必要对红军到底有没有病做出判断，于是便接着说了下去。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